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而家咧就講到咧呢、這個民國初年呢個新文化運動嗰個思想啊，呢、這個我哋而家講緊咧，其實一路都講緊呢個中國傳統嘅文化精神，由清代以來嚇，點解中國文化精神嚇會發展到啊而家咁樣嘅咧？咁樣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嚇，因為清朝嘅時候嚇嗰啲學者。佢唔能夠繼承到中國傳統，或者應該係話繼承唔到由宋明理學一路發展落嚟嗰一個嘅中國文化嘅精神，唔能夠樹立起一個咧一個健康充實嘅一個文化精神，一個文化生命咁一路發展落嚟咧，至到呢個民國初年至到呢個新文化運動嘅時候咧。就更加咧就認為中國文化咧係唔長進嘅當時啲學者咧認為中國文化咧係唔長進嘅中國文化咧係呢個阻礙咗中國人嘅進步嘅呢、這個咁樣我哋都講過清末時期啲老先生佢哋咧唔係冇學問㗎，佢哋有學問佢哋咧但係佢哋嘅學問咧好多時就係一種咧浪漫精神。佢哋嗰種咁樣嘅精神呢睇唔起中國文化睇唔起中國嘅儒學覺得中國嘅儒學呢同而家呢個西方傳入嚟嘅科學同民主呢係敵對嘅所以更加呢覺得呢呢個要反對宋明理學覺得宋明理學呢係阻住中國人進步咁所以呢甚至呢個比較極端嘅口號就係要打倒孔家店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呢我哋可以話係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呢種精神呢其實由清代反對理學嗰種精神一路發展過嚟嘅咁呢我哋就即係民初時期嗰啲學者呢就好著重呢、這個好推崇呢、這個西方文化嘅不過呢佢哋所推崇嘅西方文化呢亦都係好片面嘅咗喎佢哋又唔係呢全部西方文化呢都會講嘅呢、這個例如佢哋呢就又唔係好講西方嗰啲理想主義唔係好講呢個西方嘅宗教精神人民主義嗰類嘅思想唔係好就仲講呢個德國嘅理想主義呢、這個咁佢哋呢一路引入最主要呢就係引入呢個英美嘅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自然主義呢一類咁嘅思想不過就算呢類思想都好呢都有佢嘅精彩嘅地方原本不過呢民初嘅知識分子呢呢、這個中國嘅知識分子呢佢哋引入呢一套英美嘅思想但佢哋呢其實就唔係真係太明呢套英美思想嗰個精神喺邊度㗎佢哋只係用呢套思想用嚟打倒或者用嚟破壞傳統嘅中國文化，用嚟反對理學，用嚟反對儒學咁即係咧，譬如佢哋咧就係將呢個咧用呢個嘅所謂呢個科學觀所謂用呢個科學觀嚟到去睇人咁咧將人咧睇做一個石頭同一個石頭一樣嘅啫。或者人咧同動物一樣咁樣呢、這個咁樣嚟到去打倒呢個中國文化因為中國文化將人講到好高噶嘛呢個人心即天心噶嘛，理學家講但係而家去到咧就啱調轉，認為人有咩咁了不起？人都係同石頭一樣都係物嘅一種咁樣。咁樣呢上次呢我哋都講過下呢、這個即係呢啲學者呢即係我哋又唔係話佢呢全部係壞人呢、這個佢哋呢啲思想原本呢可能係善意嘅佢係原本呢係想打破下呢、這個我哋傳統呢、這個中國文化裏面呢有啲誇大嘅講法的而且確呢、這個宋明理學發展落嚟呢去到最後呢又係真係有一啲誇大嘅講法嘅真係有好多咧空談心性嘅講法嘅呢、這個確實亦都係嘅亦都有好多儒者咧係好迂腐嘅有多咧講呢個所謂禮教嘅呢、這個不問情由就係、是、要咧守禮教嘅咁樣 啊，咁樣佢哋呢啲咁樣嘅學者啊，佢哋想要打破中國文化嘅呢啲迂腐、呢啲頑固或者呢啲誇大，啊，原本咧係一種善意嘅啊，呢、這個啊啊，不過佢哋咧啊，而家引入呢啲咁樣嘅西方思想啊，用嚟呢、這個啊。打倒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啊！呢、這個雖然可以話佢哋係善意嘅，但係問題咧，佢哋咧其實唔係好了解佢哋所引入嘅啊呢一套嘅西方嘅科學啊、民主啊，佢哋嘅精神係乜嘢啊？咁我哋淨係知道啊，原來咧啊，我哋所講嘅科學啊、民主啊，喺效果上邊咧要有實用嘅效果。啊，就是用嚟呢個打倒傳統文化，或者日常生活上咧係有實效咁樣啊呢個啊。但係其實呢個科學同民主啊，佢嘅精神係點樣呢？其實啊，中國嘅知識分子咧啊唔係好了解嘅啊，因為其實科學同民主啊喺西方文化裏面，佢嘅精神原本係超實用嘅，超越實用嘅。但是中國人引入的時候呢，我們就總是認為它是實用的，只不過是一種實用的技術。這個譬如我們講科學先，這個譬如講科學，科學的根源是什麼呢？科學的根源呢，原本就是相信這個宇宙本來就有很多真理的，這個咁而家我哋要發展科學呢，其實呢就係要去發現呢啲宇宙嘅規律，發現宇宙嘅規律呢啲呢，其實呢係相當超越㗎喎，呢啲理想係相當超越，呢個精神係相當超越而唔係真係咁實用呢、這個我哋想西方研究嘅科學或者西方科學家，佢哋真係想去發現呢個宇宙嘅規律咁例如呢個民主民主制度咁好似好實用咁樣啦，呢、這個但係民主個精神或者民主個根源喺邊度呢？喺西方嚟講呢，其實呢原本呢係對人格尊嚴嘅肯定，係對每一個人格嘅尊重咁樣呢，佢嘅精神呢原本呢是一種這樣的精神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重是一種超越精神來的這個所以呢，科學和民主的根源呢這個呢，這個我們可以說理性主義或者理想主義才是他們的基礎所以呢，如果我們是想提倡科學和民主的話呢本來呢就要同呢、這個呢理想主義一齊講嘅應該呢同理想主義係唔會矛盾嘅我哋提倡呢個科學同民主呢本來就應該要講理想主義，而中國文化裏面宋明理學其實就係理想主義嚟嘅，所以提倡科學同民主呢本來就唔需要反對理學嘅，本來就不需要反對這個儒家的思想的中國文化裏面這個宋明理學和這個儒學原本都是這個理性主義理想主義來的清代的學者不是很了解上次講過清代的學者搞考據訓誡是用來反對宋明理學因為他們不是很了解宋明理學好到了清末民初的學者他們那個精神那個文化精神呢其實都是由清代那裡一路源自清代那裡發展下來他們仍然都還是不是很了解這個宋明理學所以這個我們覺得如果一個人他漸視自己這個或者對人性嗰個尊貴性冇一種自覺即係唔能夠講到呢個人性嘅尊貴唔能夠講到自己個人性係一種尊貴嘅 又唔敬愛自己嘅民族生命，唔尊敬自己嘅歷史文化，咁樣嘅一個人呢，其實佢嗰個精神呢係變得好平面嘅。呢個即係人嘅精神呢，我哋首先要尊要對自己嗰個人性要有種呢個尊重啦，首先係咁，跟住呢就要對自己嘅歷史文化有種尊重，咁樣嗰個人嘅精神呢先得深遠，先得立體嘅。咁如果冇咗嘅，咁你嗰個精神呢，人嘅精神會變得好平面變得好平面呢個咁樣呢，冇咗呢個歷史文化呢，其實呢或者冇咗對人性嗰種尊重呢，人變得冇咗依靠人就變得同動物一樣，同石頭一樣咁樣，即係佢哋呢就會好容易用咗咁嘅方式嚟對睇人呢，就會將人睇成為同動物一樣，睇成為同石頭一樣我哋見到呢個中國人古人我哋啲古人有好多唔同嘅聖言古往今來嘅聖言，佢哋花盡無盡嘅心力話俾我哋知，其實就係要講俾我哋知乜嘢叫做人禽之辨，咩叫義利之辨，人同動物有咩唔同點解佢哋要講咁多人同動物有咩唔同點解佢哋唔一早就同我哋講話人同動物係一樣人同動物一樣係唔使講要講俾我哋知嘅就係人同動物有咩唔同咁樣先能夠維持到一個民族文化生命嘛。即係儒家嘅呢一個咁樣嘅道理呢清代嘅學者唔係好了解唔係好認識不過清代嘅學者都唔夠膽公然去反對佢但係到咗呢一個新文化運動文初嘅中國嘅學者佢就將呢啲佢哋講唔明白嘅道理全部都毀滅咗佢公開地反對，就話中國文化係阻礙住我哋進步嘅。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嚟講，新文化運動其實係比清儒清代嘅學者、清代嘅老先生佢哋嗰個精神，可以話係又降低咗一級。好啦，咁樣講咧我哋咁樣嚟到去批評呢一個新文化運動咧。好似新文化運動呢好差咁樣喎講到呢個講到好差咁啦我哋而家成日講呢個民主自由都好推崇呢個新文化運動啦呢個點解講到新文化運動咁差呢咁樣咁其實呢亦又唔係話完全唔好新文化運動呢係有佢嘅問題不過呢從另外一方面嚟講新文化運動佢亦都有佢嘅功勞新文化運動因為佢能夠解放思想所以呢在一方面來講呢佢確實是有解放思想的功勞所以我們見到呢當時新文化運動那些中國的學者呢確實呢是有很多這個活力我們見到佢有呢比傳統的學者呢充滿活力有一股新鮮的朝氣他們那些氣質呢都是相當新鮮相當呢這個清新可愛可以這麼說因為他們一股活潑 的一種精神我們在他們的學者身上面而且確實他們所提倡的這個由西方文化所引入的科學和民主亦都真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這個他們提倡這個民主和科學確實亦都是為了想補充中國所缺乏的這一方面的內容這個這些是一些貢獻來的這些都是一些好的貢獻來的 咁所以呢個新文化運動咧，佢咧係主張重新評估個價值啊，呢、這個啊，所以佢要講呢個新文化運動係好著重講呢、這個啊思想自由啊，著重講個人主義啊。嗱、啊、咁其實咧啊，講思想自由啊，講個人主義呢一啲咁樣嘅講法咧，都係相對地咧係好肯定呢個人格尊嚴嘅精神嘅。啊、我哋一定要對呢個人格嘅尊嚴啊，呢、這個、啊、有所尊重，咁先至講到呢個所謂思想自由啊，講到呢個個人主義噶嘛啊，咁所以咧新文化運動咧嚇啊，崇尚思想自由，崇尚個人主義咧，其實咧係肯定呢個人格尊嚴啊，有呢種咁樣嘅精神喺度嘅啊，所以咧新文化運動初期咧啊，其實呢種意思咧嚇係好正面啊，亦都咧。啊、有股新鮮的朝氣啊！呢、這個啊啊，確實咧啊，係有一種咧、啊、思想解放的一種風氣啊，振奮人心啊！呢、這個 啊不過自從呢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刊物啊《新青年》啊出版之後咧，就開始轉變啦啊！咁乜嘢轉變呢？就係、是、呢個對人格尊嚴啊尊重嗰種轉變。啊！呢、這個開始對人咧唔尊重啦，啊！所以到後來咧，這個《新青年》啊呢本雜誌咧啊，就成為呢個陳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嘅刊物啊啊！共產主義嘅內容咧，正正咧啊，對人嘅人格精神咧啊，就係、是、一種啊唔尊重。咁咧，跟住後來咧，魯迅咧又寫咗好多諷刺中國文化嘅刻薄文章，啊，咁樣佢哋兩個人嗰啲著作咧，啊，就開始風行起上嚟啦，啊，好多人睇啦，啊，成為一種咧，思想嘅一種新潮嘅大趨勢，啊，咁於是咧就培養出一批學者啊，佢哋都係一啲啊視人如物嘅唯物論者。呢、這個唯物論嘅講法咧，啊就開始好多人推崇啦。啊，唯物論咧就唔將人啊當係人，將人視為一種物。啊，咁樣咧就結果就培養出一批啊呢、這個咧嚇、啊、講唯物論嘅學者。啊，咁佢哋就唔重視中國歷史文化嘅意識。又唔重視、啊、中國嘅民族文化生命，反而就走去啊呢、這個崇拜呢、這個啊馬克思啊列寧啊呢、這個啊呢啲共產嘅思想家啊呢、這個咁咧、嗯、就認為呢個咧俄國咧啊就係、是、呢個精神上邊嘅祖國啊走去講呢、這個咧嚇、啊、共產主義啦。啊，咁有好多學者咧嚇、啊，當時嘅學者就啊呢、這個新文化運動嚇、啊、就係、是、引入咗嚇呢個共產主義，咁啊好多學者咁啊走去啊崇拜共產主義啊，咁咧就完全就唔重視呢個中國傳統嘅歷史文化啦啊呢、這個啊咁樣一路。好崇尚講呢個共產主義之後，一路嚇好多學者一路講嚇，發展到後來啊，甚至啊連陳獨秀啊都俾人啊讥笑啊，話佢啊佢嘅講法好落後啊啊呢、這個啊，咁點解啊？因為陳獨秀後來咧啊佢都仍然仲係相信民主自由啊嘛啊呢、這個啊咁啊。咁後來共產主義就唔會再講民主自由㗎啦，咁你仲係講呢啲啊，仲會講下民主自由嘅人咪俾人笑囉。咁其實好奇怪嘅呢、這個啊即係我哋其實見到呢共產主義嘅思想呢，其實本來呢係唔可以喺中國嗰度得勢嘅呢、這個啊。咁點解呢？因為呢根據馬克思嘅理論呢，共產主義嘅思想呢只能夠在一些、啊、資本主義已經很發達的國家那裡盛行的、啊、因為這個、這個那個唯物史觀的講法呢、啊、就是這個 點樣先能夠發展到共產主義？你要先經過資本主義啊，先發展到資本主義，然之後先至再發展到共產主義噶嘛？啊，呢、這個嚇，呢、這個啊，咁樣點會咁樣？就是、中國如何能夠發展成為呢個共產主義咧？嚇、啊，咁樣嚇，咁、啊、樣啊，共產主義如何會喺中國嗰度嚇得勢咧？咁樣啊啊，咁樣咧啊，估計嘅原因咧嚇，呢、啊這個一方面。就因為當時嗰個國民政府嚇，呢、啊這個嚇呢、啊這個中國嘅呢、這個啊中華民國嚇、啊、國民黨嗰個國民政府咧嚇呢、啊這個啊開始失去民心啦啊，國民政府唔能夠喺日本投降之後啊喺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建立喺一個頂天立地嘅國家。啊，國民黨確實亦都係唔抵爭啊！國民黨咧啊，呢、這個啊嗰、那個嗰、那個治理啊能力咧嚇，亦、啊、都係咧嚇呢、啊這個啊好差噶呢、啊這個啊，所以當時咧嚇、啊、完全咧失去民心啊！國民政府唔能夠負擔起嚇、啊、建立一個。啊！頂天立地嘅中國啊，一個咁樣嘅一個重大嘅責任啊，呢、這個啊咁另外一方面啊，呢、這個北伐成功之後啊，呢、這個國民政府同呢個學術界亦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去發展呢個民族文化生命嘅呢個大問題，即係。國民政府當時嘅國民政府同埋學術界同埋當時嗰啲知識分子啊，呢、這個啊政府裏面嘅知識分子都好啊，呢、這個啊都掌握唔到個問題喺邊度啊，佢哋都掌握唔到呢個所謂啊民族文化生命嘅大問題到底喺邊度啊，啊完全呢、這個啊咁啊真係，不過亦都好難，頭先都講過好難怪，因為咧、這個嚇呢、啊這個問題由清代一路發展到落嚟咧啊。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掌握到呢？都不是、啊、這樣他們當然、啊啊這個在這樣的時代風氣底下、啊、那他們都掌握不到這個問題、啊、所以當時的國民黨、啊、和、啊、那些知識分子也都完全掌握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大問題到底在哪裡、啊啊、國民黨執政之後、啊、曾經都提倡過這個所謂新生活運動啊！一啲啊，本位文化運動等等啊，呢、這個，但係因為呢個國民政府啊，佢哋嗰個所謂提倡咧啊，根本就啊相當缺乏呢個學術基礎啊，即係冇呢個思想上邊嘅一個理論基礎啊，變成咧呢種提倡咧冇根據，所以其實咧啊就唔係淨係咧。啊，講一啲行政嘅政策啊，唔係淨係講一啲經濟啊、軍事力量啊，呢、這個啊思想文化基礎其實好重要啊，呢、這個啊，咁、啊、正正就係因為嚇啊，佢、啊、所提出啊，國民政府提出嘅呢啲運動係佢又冇呢個學術基礎，而且亦都正正係因為由政府提出啊，啲學術界亦都唔係好重視嚇、啊，政府提出有咩咁特別嚇咁啊？呢、這個嚇、啊、正正因為嚇、啊、我哋而家見到香港都係咁樣嚇、啊，政府所提出嘅政策嚇 啊相對地嚇呢、啊這個咧係唔會俾人重視嚇呢、啊這個啊呢、這個，因為個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對政府嘅信任度好低啊嘛嚇，當時國民政府就係咁樣啦嚇呢個啊，當時嗰啲學者啊。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咧都冇一種咧啊好涵蓋性嘅一種胸襟氣度啊，呢、這個即係唔能夠呢、這個啊貫通到啊見到啊我哋呢個中國民族文化嗰個古今嘅變化啊，即係冇一種咁樣嘅精神力量咁嘅精神咁嘅胸襟氣度咁樣嘅精神氣魄。啊、見得到、啊、中國文化嗰、那個、啊、由古到今嗰、啊那個發展佢嘅精神到底喺邊度咧？啊，見唔到嘅、啊、原來當時嘅學者係見到，原來唔係時時都見得到嘅啊啊！咁、啊、當時嘅學者亦都冇一種真正嘅所謂啊自尊心 啊，呢種自尊心就係對我哋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啊嘅一種自尊心啊，呢、這個啊，即係唔能夠講到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嘅精神喺邊度啊，咁咧，所以亦都對自己嘅歷史文化咧嚇冇信心啊，呢、這個啊覺得中國文化就阻住中國人進步添。啊，咁所以咧，呢度可以就係話咧，中國人咧冇一種自尊心啊。咁所以呢個時候，中國嘅知識分子就淨係識得啊向外看啊，咁就睇人哋啦啊，覺得西方文化好好啊，哇！佢哋啲好文化好高度喎、啊、一來咧，佢哋咧又勢力又大啦嚇，呢、啊這個又有軍事又有經濟啊，學術文化嚇亦、啊、都相當高。啊！呢、這個係好講好多嘢，聽都未聽過，完全都唔識嘅啊！咁樣啊，結果咧就係、是、啊，引入啊呢、這個咧啊西方嘅所謂呢、這個啊文化啦啊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嚇民主啊科學啊咁啊嘗試咁啊叫做引入，但係其實又唔明白人哋講啲乜嘢啊，掌握唔到人哋嗰種精神，結果啊。西方文化的長處我們、啊、中國不能夠真正接受到、啊啊、很困難的要接受一種文化、啊這個啊、科學和民主、啊、這些是西方文化的優點、啊這個、長處、啊這個、科學和民主當然是好、啊這個啊啊、但是因為我們中國人自己冇精神啊！啊，我哋自己冇自尊心，我哋自己啊嗰、那個精神唔得健康，唔得充實，唔得頂天立地，自己冇一種啊自己嘅精神啊，冇一個根本嘅立腳點，所以結果啊，對於科學同民主啊，我哋亦都唔能夠了解到，亦都消化唔到啊，咁所以咧啊。當時嗰啲知識分子啊，雖然咧喺度咧嗌呢一個科學同民主嘅口號，但係咧佢哋嗌呢個口號咧，都只係變成啊跟人哋嘅腳步嚟到行，學人哋嘅語言嚟到去講啊，並唔係真正嘅了解到啊呢、這個啊啊咁樣，於是中國人咧就係學人哋咯啊，睇人哋有咩好，我哋又學佢咯啊咁樣。咁咧，我哋就走去啊，又學下日本人啊，又學下呢個英美啊，又學下德國啊，咁樣啊，樣樣都學下，但係最後啊，全部都唔成功嘅啊，全部都唔成功。咁結果最後學乜嘢啊？咪學俄國咯啊！最後嘅結果就實行啊共產主義啊，學咗俄國啊。咁樣呢個咧就因為呢個咧中國人咧嚇。冇一種咧嚇呢、啊這個咧胸襟氣度啊，冇一種咧呢、這個嚇、啊、對自己文化一種信心啊，精神唔能夠頂天立地啊，所以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嚇，冇、啊、一個所謂根本嘅立腳點嘅時候咧，結果咧我哋就嚇呢、啊這個對於個外來嘅文化咧，就唔能夠消化，唔能夠了解啊，接受唔到啊呢、這個。咁所以咧，就算呢、這個啊外來嘅文化講科學同民主有幾好都好啊，你都要消化到得嘅啊呢、這個啊，即係你我哋睇翻呢種嚇、啊、中國人點樣去消化呢個文化啊啊，就算嚟到今日啊，我哋睇翻啊中國啊中國人啊係咪真係實行到民主啊啊係咪真係實行到呢、這、一個、科學啊咁樣咧，發覺都唔係好成功喎啊。呢、這個、啊、科學都係一個咧，啊成日都係抄啊英美嗰啲啫嘛。呢、這個啊民主啊喺某啲地方嚇、啊，台灣啊好過、啊、香港啦嚇，咁 啊香港又好過內地啲啦嚇咁樣啊。但係整個啊中華文化啊中國文化嗰、那個民主嘅發展嚟講嚇，仍然都仲係嚇呢個嚇、啊、距離啊理想仲有好遠。咁點解咧？點解仲係實行唔到咧？就因為根本仲有好多嘅中國人啊，都唔了解嘛啊，仲有大部分嘅中國人啊，都掌握唔到啊，消化唔到，唔了解到啊呢、這個啊民主同科學係乜嘢嘛 咁呢度呢個問題咧就係由呢一個新文化運動嗰陣時候咧一路咧係延續到而家都仍然出現嘅呢、這個仍然係有呢個問題咁我哋到底如果應該要點做咧咁樣咁我哋下次又繼續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好多謝各位。